大家好啊！有啲人记唔记得我啊？记得唔记得啊？有啲人唔记得我吓。呢段时间即系你啊，即系退下嚟啊，咁就同太太都去啲唔同嘅教会嚟到体验，因为都系因为我学习。咁头嗰两个礼拜去都去同一间嘅教会。唔係喺高區林嚟噶，啊，即係去高區林，因為嗰度少啲人認識，因為唔想去間好多人識我嘅教會，始終冇幾耐咧，始終都有識得太多人，唔去咧，去啲遙遠啲嘅少人識嘅教會，不過都有人識我，嗰啲牧師都識我嘅。喺第二個禮拜去崇拜時候咧，咁開始咗唔好耐，咁個即係牧師就上台講，我即係琴晚好多人冇瞓到覺。好多人徹夜禱告，所以如果你想黑眼瞓、想喊，隨便大家。我當時唔知咩事咯，反正望望隔離，好多人都係即係眼腫腫。咁跟住都唔想佢介紹翻，就係喺昨天晚上星期六晚，我哋教會一個年青人就喺 Broadway 中槍啊！是一啲嘅槍，一啲嘅幫派槍擊裏邊，即係搏火當中中咗榴彈。佢坐喺車裏邊嘅後座，完全唔關佢事，但係突然間中槍，屋企人都喺度，咁啊即刻去醫院，好罕有地醫院廿個人醫生組成一個即刻 team 搶救佢。当时好好危殆，咁当时牧师呼吁弟兄姊妹祷告，禁止祷告。如果神用佢嘅话，可以施行医治嘅神迹。咁大家都知道，当年晚上那个弟兄就即系救唔到，中咗心脏，抢救唔到，冇神迹发生。在那天完了崇拜之后，心情很沉重，就回家。在台面上看到我大女刚刚在书局买的一本书，温慧瑶写的，书名是《上帝与人间苦难》。我拿一本书卷在后面，就看到一个笑话，在苦难发生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啊？在苦难发生的时候，跟你在哪里啊？其实那段时间我心情都很，那段时间心情不太好的，原因是，那段时间刚刚在香港发生几件，虐儿事件，虐杀儿童事件，几岁，一两岁，被虐杀。其中最出名的那個啦，知道小林林事件被虐待致死，即系点解人间发生咁惨嘅惨事？点解小朋友、细路仔应该系万千宠爱在一身？你点舍得打佢？点样伤？点我攞得手去伤害小朋友？当小朋友受苦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在那时间刚刚过了几天之后，就我有个朋友很低潮，跟太太去探望对夫妇，我认识很久的对夫妇，两个都在教里面很自心侍奉，个男嘅做执事，但系嗰段时间系 depress 得好犀利，咁去探佢，去到就已经见到成台都系药 ，depression 药，抗呢一个抑郁药，好严重。我望埋去望，我以为因为当时佢情况系佢外母又老人痴呆，个太太又 cancer， 教会又。遇到好大嘅动荡，走一半人，即系佢好多问题去问 d 为什么我这么热心侍奉，为什么神不祝福我？为什么一单又一单的事临到我身上？所以出人来执事，就信任主要好热心，但我望埋去第一眼见他病嗰个唔系佢太太，病嗰个佢嚟嘅，想死想死咁样。佢冇事嘅，佢太太有事啫嘛。佢成低得好低沉，好犀利。佢问佢同一个问题：究竟上帝喺边度？啲上帝唔帮我啫。喺今日同大家睇约伯记，本来想同你讲一啲好有趣啲嘅题目，不过今日咁闷，系想讲啲比较腐烂有关联嘅嘢。所以约伯记22章讲约腐烂，通常系谂约伯记。我想同约伯记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腐烂嘅课题。约伯受好多嘅苦。一班义人嚟嘅，好人嚟嘅，完全人嚟嘅，对神对人系冇即系好好嘅，但系灾祸一单一单一单嘅临到，最后约伯都临，一班嚟咗埋怨神，神啊，点解你 why me？ 点解你我咁敬虔都会受咁多苦？点解义人受苦啫？点解义人受苦？点解神你唔帮啫？呢个即系我嘅问题嚟嘅。你知唔知喺车喺揸车经过嘅地方，两个人喺度开枪即系开火，嗰、那个榴弹能够射中间车架车入到嗰个细路仔嘅个后生仔嘅心嗰度，个机会系几细几细几细几细几细，中落坐都仲冇中，仲唔中啦系咪啊？阿美都唔系649呢度，系咪唔系六合彩？用649，即系中下标都冇咁中啦，就系中咗佢。神经神经，你唔系让个子弹射歪少少咧，咁冇事咯。点解？点解用悲剧发生？约伯问乜问题？义人嘅受苦，我问点解要受苦？点解个后生仔15岁，热心侍奉，热心帮人，喺学校读得好好，大有前途，点解生命咁就结束咗？佢系你嘅儿女嚟。为什么不帮他？22章第12节，这里说，这里其实是约伯在受苦当中很惨的时候，他的朋友一个叫做以利法的人来安慰他，不要说有点责备他，就是说他从12章开始讲，希望他有圣经，打开圣经第22章，刚才我读的经文，神岂不是在高天么？你睇呢个星宿何其高啦！以利法肯定神系在高天里面去到掌权，佢有历史嘅主啊！神系个掌权嘅主，但系你咧，约伯，你睇你嘅样，你就话啦，神知道乜嘢啫？神知道乜嘢？神唔知啊！我受苦，神唔知，神唔理我。神岂能看透幽暗，使人审判呢？可能神睇唔到啊，神眼花睇唔到，密云将他掩盖喺天上望落嚟，俾啲云遮住。约神话：神你根本睇唔到，约伯我受紧苦，神真唔知道你嘅儿女受紧苦。密云将佢遮盖，使得不能够看见。佢可能又得意啊，可能周游紧穹苍啊，可能行紧啊，出咗门啊，所以知唔知道我受紧苦？他游行紧在穷中心边，所以我就神不知道。呢个佢朋友就话：当约伯你咁谂嘅时候，你要依从上古的道么？呢、这个意思系话上古一般解释就系好以前，可能系有洪水时期，啲人任意妄为。当你咁谂嘅时候，你觉得神唔理你，神唔在乎你嘅时候，你想谂嘅其实同上古道有乜分别啫？都系啲人咧任意妄为。一神唔理噶嘛，无法无天嘅啲人，一觉得神唔理，神唔咁唔不神不在世间。约伯这一道是恶人所行的。当你咁谂嘅时候，你所谂嘅同你恶人所谂嘅冇分别。但其实 这些恶人神是知道的。当这些恶人以为神不在的时候，他们未到死期就忽然间除灭，根基毁坏，好像被江河冲去。当人以为神不来的时候，你记得当时洪水时期，那人任意妄为，神在哪里？挪亚你说神在这里，将会没世，因为洪水 where？ 就叫他真的被水冲去。神知道，若然未报，只不过时辰未到，当时有到时候，神会施行审判。所以一百年不要这么说，神不理，神理，不过可能不是你的时间。那班恶人会说什么呢？他们会说，向神说，离开我们，走吧神，我所做的事跟你无关。神啊，你借命吧，不要又说，全能者能把我不怎样，我喜欢做坏事，神你的力量不足以阻止我们，神可以阻止我怎样？这些恶人，以利沙的意思就是说，约伯你不要学他们，你对神那个公义公平有这个信心。哪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这里之后都是比较难解的，即是突然间说的话，哪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其实背后意思就是说，即当那些人觉得神不理他们，神不知道他们有恶事的时候，其实神一样赐他们有屋企有美物，即是说神会降雨水，即他们享有神的恩典，但他们不知道神在，神保守他们，他能够有气息，因为神给他有雨水有阳光。人在觉得神在不理的时候，其实神一样有恩典在其中，只不过他们看不到。我常常都说，比如保罗所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时我们说是这样说，但我们未必信，因为我们觉得都不是的，我都看不到益处。只不过我们用眼睛看的是这个角度，但其实可能神在其他方面有很多供应，人看不到神是在的，神是人有恩典的。说回那个年轻人，很多的好好学校好好成绩，说一个都赞他，怀念他，因为他想帮人，他缘故父母为他设立一个基金，希望可以帮到其他人。当日死的那个晚中将而死的两个人，一个因为帮派缘故，就是枪开枪那个，就是被人枪的，他只有枪搏火那个，和这个后生仔，两个都是离世。但是那个被纪念的情况是天尊之别的，正如那个牧师在传媒被访问的时候，他说这个后生仔生命短暂，很短暂，但是生命很精彩，非常精彩，带给人很多很好的回忆。那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但恶人所谋的离我好远。这个前后有少少不是很驳到的，但他意思就是说，这恶人觉得神不理他们，神可以不在乎他们，神根本力量不足以制止他们，这些想法离我好远，我不想跟这些恶人扯上关系。但约伯希望你不要这样，不要跟他们同一条路，觉得神不理你，神不在乎你，或者神根本控制不了这个世界，神没有掌管明天。但其实有的，神用你恩典临到约伯 你身上，不过你只看到你所失去的，看不到你所拥有的。不要这样。第九十九节，义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无辜的人耻笑他们，说那起来攻击我们的果然被剪除，其余的被火消灭。这意思就是说，神有施行审判，恶人最终是得到个报应的，好人神终之是有个恩典。有这些恩典未必我们就这样说，未必立刻见到看到，但是很多时候回望的时候是有神的恩典在其中。 最后一句话可能大家都认识的经文，就是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这个说话是一个很喜欢的经文的，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特别跟平安堂有关联，平安堂有关联，就得平安。我们叫什么？我们叫平安堂。平安堂，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不过很扫兴地，这个说话是错的。错意思就是说这个说话译错了的。然而不是这解的。现在摆经文都不啱，你认识神根本约伯认识神的。你对一个义人，一个终一生认识神的人来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没什么意思。这个经文说什么呢？这个经文说你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这个和本的事，但你如果你识英文的话，你看所有英文的译本都不是这样解的，很奇怪的。如果看完原文的话，你认识神的意思就是 submit to God， 就是你要顺服神，你要顺服神，就不是认识神，你要顺服神就得平安。他不是说得平安，而是说 make peace。 make peace 就是说跟他讲和，不要跟他争拗，然后 prosperity will come， 然后福气就临到你。因为原文是这样的意思。英文呢，如果我看 NIV 的话，亦就是 submit to God and be at peace with him. In this way, prosperity will come to you. 顺服神，跟他 make peace， 不要跟他争拗，你就得享这个行动。Living Bible, quit quarreling with God, agree with him with you and you will have peace at last. His favor will surround you. 不要跟神争拗的，跟他讲和，agree with him， 然后你就有平安。你觉得完全不懂什么意思的，就是说我暂时找不到一句英译本是跟这个说话中译本是 match 的。 Contemporary English version 说 Surrender to God all powerful, you will find peace and prosperity. 顺服不是认识神，是顺服神。 Message信息这本书，很多学生都喜欢的译本。Give in to God, come to terms with him. 什么 come to terms with him? 这英文是什么？中文是什么？就是跟他，如果用你好俗的话，不好意思，我们是俗人，所以说俗话。跟他讲点数去，讲点同神讲点数，不要同神去争拗。然后了干了。God good news translation why now job you're about make peace with God and stop treating him like an enemy. 跟神讲和，以和，不要跟 treat him 像什么 treat enemy。 神不是我的仇敌，神不是想人间受苦的，你不要跟神过不去，过意不去，那时候 你不会开心的。你 make peace with God， 原来不是说你认识神就 peace， 啱啱唔系啊，你要 make peace with God。 系中文和本系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呢个经文已经唔再有任何中文译本出现噶啦。和修本系你要与神和好，要和平，这样福气就临到你。新译本，你与神和好 ，make peace with God， 唔好同神争拗。神啊，点解我咁啫？点解你唔理我啫？点解唔我只单借个少少啫？点解唔救佢啫？就可以得平安，这样风浪就必临到你。神可以救，神唔救，人都能够顺服，心里边就能够有平安，深信神有佢嘅心意。现代中文译本，你要信服上帝，与他和好，福乐就会临到你。下 时我哋即系相信一样嘢，就系信耶稣会即系凡事会平顺。信耶稣信咗耶稣之后，会凡事平顺，一帆风顺。遇到困难会迎刃而解，比纵然中枪都好，神都会让人得奇妙嘅医治。边个话嘅？我哋传嘅福音，我哋传嘅唔系叫做咩啊？有听过未啊？幸福音听过未啊？幸福音咩幸福音啊？信耶稣好啊，一帆风顺，生意亨通，儿女听话啊，唔靓仔变靓仔，唔靓女变靓女，哇，几好啊！系咪啊？呢、这个幸福音系咪啊？即系唔系？千真万确，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顺境事事顺利的时候，我们有信心，我们赞美神，这个是信心。但是当我们难听的讲一句，死人临楼，凡事不平顺的时间，我们仍然能够赞美神，对神有信心的，这个是真真正正的信心，这个真正的信心。有时我哋觉得基督教好讽刺，如果未做主持人睇翻我好讽刺。当我有事求嘅时候，我哋向我哋神啊求你帮我哋，我哋向边个咩主嚟求啊？原来我哋唔系向一个好伟大嘅主求，我哋向一个十字架求。嗰耶稣基督周身都系血，周身都系俾人吐口水，冇衫着，俾人掹剥衫，系个弱者。然之后我哋求佢帮我哋 ，Come on， 你都唔掂，帮我哋。点帮啊？你估下自己先啦。但原来基督教唔系黄大仙，黄大仙就系你嚟我帮你，你嚟我帮你，我有强者嚟帮我。耶稣唔系咁，耶稣面对人间苦难，唔系化解人生所有苦难，所以我就冇问题。化解苦难，耶稣系进入苦难嘅里边，十字架。人受苦时间，耶稣与人一同受苦。在苦难里面，因着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因为他所流的血，他舍死舍去生命，我们得到帮助。我们的帮助不是从一个强者那里来的，我们帮助从一个弱者那里来的。是一个很 powerless 的人，一个毫无权势，很弱者，好似啊的人那里，我们得到帮助。神学已经讲 power， 神学书包话咧，英文叫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ness， 听唔听明啊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ness 是一个无助者、软弱者，但佢身上发挥出嚟嘅系 power， 呢个 power 足可改变整个世界。出嚟教会，当时教会受迫害，好难信道，但教会发展得好快，啲人啲信徒完全当信道好似系，好似一个初即系初世纪神学教话啲人啊，即系好似去赴婚宴一样去信道，即系好开心嘅为主信道，系完全冇惧怕，点解？好像我们会说，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复活。既然耶稣死亡在复活的话，人可以胜过死亡的话，就不再惧怕死亡。所以他们以前很惊青的，十二门徒耶稣做彼得的时候走了，彼得三次被原主，但是之后门徒生命完全改变，因为看到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令我们对生命有完全不同的改变。但我心想，是不是除了复活这个大能令我们改变之外，那么其他的东西，譬如说耶稣的爱，除了耶稣的复活之外带给信徒改变之外，耶稣的爱呢，为人的缘故，耶稣可以来到世上受尽各种的苦楚，诞生于马槽，钉死十字架，人算什么， 人啫嘛，微尘啫嘛。但系我哋个主为我哋缘故嚟到世间，受尽苦楚，钉身十架。呢份人爱系何等嘅大！弟兄姊妹，除咗父嘅大能令人改变之外，耶稣牺牲嘅大爱，终意改变人嘅生命。记得罗马书第八章系咪啊？谁能够使我哋与基督嘅爱隔绝呢？一首歌唱啊，不唔唱俾你听啦。边要咩令到我同基督嘅爱隔绝啊？系患难咩困苦咩刀剑魔系危难魔，原来冇一样嘢可以令我同基督嘅爱隔绝嘅，因为基督嘅爱太大。一件嘅苦，因为人间嘅苦难能够令我质疑对神嘅神对我嘅爱咩？唔得，因为冇一样嘢能够令我同基督爱隔绝。纵然我遭遇患难，但我仍然相信神看顾，仍然保守我。这个就是信心，这个父的大能，这个基督的爱的彰显，是基督的复活，基督的爱改变很多人的生命，而当然的教会发展得很快。弟兄姊妹，我们信的耶稣不是王大仙，未必时时保我们平安，但我们应该深信神看顾保守我们，神的爱没有离开了我们。愿意我们都无论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相信神有他的爱保守在我们。仍然记得但愿你三个朋友在被火要烧的时候，他觉得神爱他们，神爱他们，所以在火里面就来烧死的时间，神会救他们的，所以他们相信他们不怕的。我是神的儿女，神一定救在火狱里面救我们出来的，因为神是慈爱的嘛，所以神一定救我们的，没问题，即或不然。纵然神不救我，但我们一样仍然称颂耶和华。不然说拗晒头，为什么啊？为什么啊？大家知不知道在未信主的人看回转头，信徒的信心为什么那么劲的？这个在困难里面，神都不帮你的情况，好像情况里面你仍然感谢主，仍然侍奉主，仍然我以心爱主，这个力量是哪里而来的？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这个见证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愿我都能够有分享这种的即或不然，这种超然的信心。你信不信耶稣基督临最后晚餐的时间讲句这个笑话？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什么？我已经胜过世界，也胜过苦难。弟兄姊妹，耶稣胜过，耶稣应许过我们都可以胜过。愿意我们无论顺境逆境，我都不离开神的爱。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东西可以令我们同神的爱来到隔绝。求主保守我们终人有平安，终有困难，神求神帮我们来到仰望那位为我们钉身十架的主。同心祷告。